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亚里杭德罗·卡奥德·贝诺斯代表朝鲜友好协会争取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成功举行国际会议参加者，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。信里指出，朝鲜友好协会全体成员和亲朝朋友都从伟大的金日成主席、金正日大元帅、金正书母亲的光辉生涯和金正恩元帅的积极领导中深受感动和鼓舞。两位白头山伟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、建设人类理想社会而奉献了一切。两位卓绝伟人不分人种、国籍和信仰，把以民为天当作座右铭。全体与会者都坚信，只要按照他们两位的教导，实现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浑然一体，就能够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，建设新社会。金正恩阁下领导旨在建设一个体现金日成、金正日主义的社会的斗争，朝鲜友好协会将对您永远忠诚，并进一步扩大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声援活动。信里表示祝愿金正恩阁下身体健康。